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清平调，唐·李白。 妈妈，快递来了， 我看看是不是我的奥特曼。 什么呀，这么大的包裹，肯定不是。 那是什么？ 嘿，这估计是妈妈的汉服到了吧。 汉服？ 汉服？ 哈哈，让我看看。哟，还真是。你们等一会儿啊，我上身穿穿。 哇，好美啊，妈妈。 妈妈简直像故事里的美女。 这让我想起了唐代的那个杨贵妃呀。 哎，你嫌我胖你就直说呀。 杨贵妃是谁？她很胖吗？ 可不是。 这别听你妈妈胡说。那杨贵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那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呀。虽然说有点丰满吧，但那是大美女。 你这话说的我倒是爱听。说到杨贵妃呀，我突然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哦，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哇，这首诗也好美，就是不知道全部的意思。 哇，这首诗好美呀。妈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 嘿，这首诗呢是李白在长安的时候写给杨贵妃的一首诗。当时呢，唐玄宗啊和杨贵妃正在栏杆前欣赏这个牡丹花，于是呢就命李白写一首诗。李白呢就奉命写了《清平调》三首诗，歌咏名花和美人，其中这一首啊是最有名的。 是的，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啊，就是说彩云像贵妃您的衣裳，花儿呢像贵妃的面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呢，就是说呀，这个贵妃的美貌啊好像牡丹带着露水沐浴着春风一样，轻轻摇曳着扶着玉石栏杆。 若非群玉山头见，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在群玉山头上见过呀？ 没错啊，群玉山呢就是传说王母娘娘居住的山，这山上啊可都是美丽的仙女。 那不用说了，会向瑶台月下寻，就是说那么就会在月光普照的王母娘娘的瑶台下找到这位仙女。 解释得很对呀。 对， 下面咱们就一起朗诵一下这首清平调吧。 清平调，李白。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又到十一黄金周，长假期间举家出游是不少家庭的选择。那今年的十一出游，您首先要和孩子一起注意的就是疫情防控。出游时注意疫情防控，我们要再次提醒您：一、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做好自我保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二、外出期间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空间密闭、通风较差的场所活动；三、保持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勤洗手、常通风，饭前便后、触摸眼、口、鼻之前，接触垃圾排泄物之后，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四、持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做好防范感染他人的措施。个人防控五点建议，希望您谨记：一、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近期的疫情发生情况以及当地防控政策，准备好防护用品如口罩、消毒湿巾等；二、旅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注意错时错峰，保持人际距离，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部卫生；三、公共场所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前往人员集中的密集场所，坚持全程佩戴口罩，勤洗手，与他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家庭聚餐聚会时不要超过十人，尽量减少聚餐人数，缩短聚餐时间。室内特别要注意通风，用餐时注意使用公筷公勺，入住宾馆时要注意通风换气。四、进行个人健康监测，如出行前发现有发热、干咳等症状，应该取消出行计划，并且尽快就医。出行过程当中出现发热、干咳等可疑症状时，要尽快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旅行归来后应该自我观察14天，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五、保持正常有规律的生活，保证充足睡眠、清淡饮食，坚持适度锻炼身体。景区游览和入住酒店的疫情防控注意事项：一、在景区要有序排队，保持一米以上距离；在人员密集场所要佩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若旅途中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立即到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二、提前预订酒店，并咨询入住酒店疫情防控要求，提前申领健康码；三、办理入住时要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乘用酒店电梯时，尽量不要用手直接触碰电梯按钮。四、入住后要开窗通风，虽然现在的酒店都是一客一消毒，但尽量自备水杯、毛巾等物品。五、勤洗手，保持生活用品卫生清洁。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哟，又来新信息了，是孩子他们班的微信群。 哎，快看看说什么了。 各位家长好，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仍然较为严峻，请各位家长及学生坚持4个非必要原则，就地过节。 哦， 那咱就带孩子去名胜古迹转转呀，天安门呢、故宫啊、长城啊、颐和园呢。 你等会儿，咱们能不能别去这么大热的景区呀？非要在十一假期跟大伙儿往一块堆挤呀？ 也是，我这不想着特别的日子给孩子爱国教育吗？哎，那你有啥主意啊？ 哎，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我在那朋友圈看到一张私房游的海报，好像就是介绍京郊线路的，还挺好看的。 哦，你说的是张姐的朋友圈里发那海报啊？ 哎，对呀对呀， 我怎么记得叫成长游啊？ 啊，那到底怎么游啊？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十一特别策划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带上家人寻访京郊好去处，自然教育、民俗非遗、历史文化、红色故事，吃住行游购娱统统都配齐。 哎，我说到底怎么游啊？ 哎，找着找着了，海报在这儿呢。 成长私房游 全家总动员。 儿子闺女，咱们出发喽。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传艺。 今天咱们给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嘉宾的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中心的旅游资深领域的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欢迎张博。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是十一特别节目嘛。 对，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哈。 对。那么我们仨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啊，主要都是在北京周边，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吧，或者种种原因嘛，也可能这个十一呢留在北京的不少朋友也想找个地方好好放松放松哈，解解乏。那么咱们第一期来说一个地儿在哪儿呢，叫延庆古崖居，还有就是延庆当然有八达岭长城啦，还有怀柔的黄花城水长城，这好像是一个系列，这好像跟这多多少少和国家情怀有关，是吧？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爱国情怀，十一嘛。 对，就是，那张博，咱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咱们先说延庆古崖居吧。 嗯，好的。其实就是配合这个主题，爱国情怀还有历史典故。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延庆的古崖居，还是我们之后要聊到的八达岭长城，包括怀柔的黄花城水长城，都是跟长城或者是古迹有关的。 嗯， 其实古崖居这个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的景区，和八达岭长城一样，在延庆的都是一个延庆当地悠久历史的一个反应，因为它这个遗址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一直到1984年，其实当时北京第四次文物普查的时候才被发现。2013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国家级的重点文物。大家听这个名字，古崖居，其实就是在这个悬崖上开辟的，对，开辟的这种石窟。其实这样的遗址呢，在整个海坨山路是一共有8处的，但是在古崖居这个地方规模最大，规格也最高，比较集中，一共是有。现有石窟是有137座，这些石室的总的面积是有10万平方米。其实在从一开始发现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关于它的用处呀，包括开凿与核实，都有比较多的这种讨论。比如说有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可能是古代屯军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对避难 放粮草的地方， 对，有可能是躲避这种盗匪的一个避难的，或者是还有一种现目前为止比较一致看法是，在距今1000多年，也就是五代时期，唐朝之后，这个梁唐晋汉周的时候，在延庆北部山区曾经活跃过一支游牧民族西溪族，这也就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山寨。其实在这个古崖居的景区里面，大家主要看到的就是在利用这种山体的这种走势开凿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石窟，你像里面的功能也是非常丰富的，像有厨房呀、卧室啊，包括马厩、储藏室、议事厅等等，而且这个形制也非常的丰富，你像里面有单间或者是开间、双人间或者三套间， 这些都是后期开发出来的是吧？ 这些都是当时已经开凿好的。 哦， 有那 就是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 里边已经功能都分隔开了。 对， 你以为它会后期改装成那个酒店是吧？ 对呀、啊，我现在 有水电和上下水的设施。 就说网络还行。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当时进行这么大的多的开凿？现在大家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遗迹，但是并不能看到一些文字的这种信息啊，或者是其他在石刻方面的信息，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假说。推荐大家到这里去游览的话，一方面是金秋时节，大家可以到这个山里面走一走，因为延庆可能它比市郊的温度还是要低一点，所以赏秋的话是非常适合的一个目的地。而且在这个峡谷当中，它是呈一个东西走向的两山形成的一个峡谷。在 在这里面这个峡谷开凿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比较避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比较朝阳的，所以到现场看观看还是非常能感慨这个古人利用地形地势这种自然条件的一个 智慧。 对， 对，刚才张博说到了他的一些假说哈，是做什么用的？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是躲避瘟疫的，虽然没去过 避难嘛， 对，避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在图片上看到古崖居的这个样子哈， 就是看上去吧， 是在山体里砸的一个一个小 洞，用一个不恰切的词儿，就是豁牙露齿的， 这是东北的一个词儿吧？ 就是不是特别好看。你去过吧自己？ 我去过。 你觉得它的乐趣在哪儿？ 它的乐趣其实是在于带着孩子们，大家一方面可以感受这种自然风景的 猎奇，有点 对，有一点猎奇的这种成分在。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跟孩子一块去探讨这样的一个比较集中的石窟，因为中国你去一些地方的话，大多数这样的石窟是佛窟，可能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佛像，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是集中的一块住宿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住宿的空间，包括储藏室啊、马厩呀，它是一个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小的部落的生活场景的一个集中体现，在这里大家其实可以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指着孩子说这个屋可能是用来做什么的，古人生活在这里面，在这种山洞石室的山洞里面，夏天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冬天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对， 那这个有意思。那从这个进去到出整个游玩过程一般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差不多2-3个小时徒步的，对，全部徒步的这样过程，因为它的石室分布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一条线路整个走下来都可以观看得到。其实最主要的是在景区门口进去的时候可以租用一个这样的讲解的设备，之后可以听到相关的历史的演这个讲说，因为如果单纯的去现场看的话，其实你看到这个山洞你不知道它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你会觉得相对比较枯燥和无聊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讲解历史的这种背景的铺垫，包括这种假说，家长和孩子可以进行一个讨论和交流，其实这是我们亲子游出去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确实， 我看到这个古崖居，它其实是在山洞里面开了好几层，比如1层、2层、3层都有洞。它如果孩子和家长去上去的话，会不会太狭窄了？能爬到最上面的那个石室里去吗？ 这个好像不能的，因为它的有一些石室是相对来说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并不能特别靠得特别 近到那个石头。 有一部分可以的， 嗯、 对， 明白。那 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可能会冬暖夏凉，特别像我们以前去的那个 窑洞， 延安的窑洞的感觉。 但我相信还是不如家里舒服。 那肯定，历史是一直在向前进化的嘛。现在，屋子里面呢，肯定不能相比。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话，他们古人的选址，对朝阳呀、避风呀这样的，可能可以看出来他们这在这个居室的选择方面的一些考虑的。 这多大工程？你想，可能几代人造出来之后，后几代人再住。 是， 接下来咱们既然在延庆了，就说八达岭长城呗。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八达岭夜长城，晚上去， 没错。其实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一到十一的时候，长城上都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的这样的景象哈。 八达岭高速上已经非常堵车了。 对对对， 从这儿一直堵到长城。 之前让有一个抖音上小视频配合的那个音效，就是我不想玩了，我要回家。然后很多人配的都是在长城上挪不动的这样的景象。 回到家说爸。儿子回来了，过年好。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咱们的普通这个市民来说，咱们没必要去在白天跟一些外地来的游客去争抢八达岭的资源，因为八达岭的话它还是更多的在全国比较知名，很多外地的如果是旅行团呀或者是外地的游客来的话，就直奔八达岭而去，去那儿打卡一下。 对， 所以说夜长城的话，它是可以起到一个错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从4月3号的时候当时就推出来的，每周五周六和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的话是在7:30到9:30向游客来开放，就这个时候 7:30到9:30，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是白天在延庆这个古崖居，大家已经走了一圈了，觉得还有一些体力。然后晚上的话，再去民宿啊或者酒店住宿之前，其实可以到这个八达岭长城去打卡一下，因为夜长城跟咱们平常白天看到长城景象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当时去现场看了一下，因为白天的话，大家是崇山峻岭，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植被，然后长城呢，但是主要长城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土黄色的，然后周边植被如果是就夏秋去的话，这不同的时节可能会有些变换，但是晚上这个灯光装饰下的长城，它就是一条夜光巨龙，然后整个的天幕是黑色的，就是一条夜光巨龙盘桓在这个山间，其实你分不清是山或者是天，但是就觉得这个整个把长城的形态勾勒得非常的清晰。你在上面打卡拍照的话，如果是 好像那个地方不能飞无人机，但是如果是站在一个高处去拍照的话，能够呈现出这种夜光聚拢的一个景象来。 嗯， 而且在晚上爬长城之前，你比如说你可能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到那儿了，其实也不会无聊，因为它当地有一个长城的球幕影院，你坐在那儿的话也是感觉一个被包裹式的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你可以从长城那个起飞，看到长城穿越到不同的中国的地理的单元，然后可以就是提前的有一个直观的视觉上的一个感受。 嗯， 包括一些文创产品街市，现在打造的也是越发精良。其实有时候他们当地还会在这个登城口的有前方有一个广场，那地方还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啊什么的，都是给游客来体验提供这样丰富的一个出游的感受。 嗯，那这个十一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个十一就是一方面大家去可以游玩夜长城，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可以错峰，而且是跟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古崖居可以勾连起来，这样的话你的一天行程会安排的比较丰富。 对， 你可以上午的时候去古崖居带着孩子去探访一圈，然后等到中午用过午饭，然后下午四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出发前往这个八达岭长城，而且他们中间的距离不是很远，开车的话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就能到达。 嗯 嗯，这样晚上游览晚夜长城，9点多的时候再回到住宿的地方，一天其实是安排的非常的充分了。 确实。 嗯， 哎，那他的关于住的话周边的情况怎么样呢？包括民宿宾馆。 其实住宿这一块的话，延庆经历过这2019年的这个世园会，还有马上要举办的冬奥会，它的基础设施已经有比较多的提升的。像延庆区他们官方的一个数据，就是截止到今年9月份的时候，延庆区的宾馆、饭店还有精品民宿，包括民俗户，现在一共有的住宿设施是有1500多家的，可以提供这个客房1.8万多间，床位是4万多个。 嗯， 所以在延庆区现在大家的选择是越来越丰富的。 嗯， 在长城周边的话，就不管是精品民宿，还是说这个普通的民宿农家乐，甚至说是像凯悦呀，或者是这个希尔顿这样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也都可以方便的找到，大家自驾都可以前往。 嗯 嗯，像在这个八达岭文旅集团，他们还推出这种精品的两日游的线路，在比如说夜长城脚下的岔道古城生活，还有长城脚下的石峡礼炮古城生活，这些都是跟周边的这种其实民宿资源进行结合的。大家可以在长城内外微信公众号上，其实可以了解相关的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在而且可以一站式的进行这个购买，一部手机就可以游延庆。 那我以为一部手机的价格 叫那个公众号叫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这是延庆他们本地的，就是官方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延庆本地的那些旅游资源的话，在上面进行吃住行游购娱的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可以购买。对， 其实我现在对延庆那个印象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去做 对 世园会的直播，当时就觉得因为这个世园会 是咱一块儿去的哈， 是我们有一场直播，当时觉得延庆它的那个整个的市容的环境就非常好，绿化也很好，然后特别是长城，就是现在针对于孩子的那种长城的历史文化探险啊，然后那种研学的活动也特别多。 没错， 嗯， 它你像可能大家都觉得八达岭长城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目的地，到地方就是下车然后打卡拍照之后，可能传统的旅行团对上车睡觉就可以走了。 嗯， 但是现在其实本地的一方面是文创越来越的越丰富，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结合长城的目的地探索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你像我之前采访当中就遇到一个叫做长城使者少年团的，其实它主要是就是围绕孩子开发的一个这种探索类的项目。孩子可以拿着一个任务书，然后到长城上了解不同的长城的结构，它的功能，然后会有专业的人员在各个点，孩子像打卡一样的，他在各个点会有一个关口，然后孩子过去之后，对，去给他进行一个讲解 任务。 对，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带有一定任务和挑战性的内容哈。你在这里边盖完章，了解到这个知识点之后，他们最终可以得到一个这种有长城的立体的这种证书，立体长城的纸质的证书，打开之后一个长城就俯视展现在面前， 真好。 哎，我想起来现在好像清华还是一些名校他们那录取通知书也是这样， 都是这样立体的。而且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就是由清华建筑学院的这学生们一块儿去打造的， 确实是这样， 所以说它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我感觉不少家长都应该很愿意去体验一下。 对， 那我们顺便也说一下哈，我们现在呢创世界专门成立了一个小记者访问团，我们从现在开始拉了一个群哈，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什么号， 微信公众号成长日记电台。 哎，里面呢会有我们的相关推文，里面会有群的二维码，大家进入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来组织一些小记者的探访活动， 当然有可能的话，可以说和刚才张博提到的这个小朋友的探访团可以相去合作或者勾连，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更好的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资源。当然了，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活动哈，期待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里边，咱们在里边可以嗨聊起来。好，我们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聊了延庆的两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哈，延庆古崖居和八达岭夜长城。接下来我们再说往怀柔看一看，黄花城水长城也是个长城啊。 北京的长城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其实从东边的密云一直到怀柔还有延庆这几个区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长城景区。而在我看来的话，黄花城水长城一直是我在各种各样的机会当中，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都会向大家推荐的一个目的地，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能排前三吗？北京京郊？ 在我的选择，我这么频繁的去推荐，肯定是排第一的。因为像我的当时结婚的婚纱照，就是在这个水长城附近的一段野长城上拍摄的。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强力的推荐这个景区呢？因为，确实是现在在北京周边，如果是能够把长城和水相勾连起来的长城景区的话，之前可能是唯一的，但是现在的话，又在渤海镇多了一处响水湖的长城。但是因为今年北京降雨比较多，所以它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干涸的水库，现在又出现了蓄水，也能够看到长城和水相连的。但是真正的说长城入水的景观，也就是有一段长城被淹没在水下的，还是说是在水长城。而且的话，这里是不仅是有长城这样的一个顶级的 IP 在，而且在水长城旁边一侧还有一片明代的板栗园。其实在板栗园当时都是戍边的将士， 听过 很多那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去摘板栗到怀柔，有可能去那儿是吧？ 好像 对，板栗确实是怀柔的一张这个另外的一张名片哈。 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摘板栗。 这片板栗园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古树，树龄普遍是在400年，最大的一棵树龄有800年了，也是被称为板栗王。据说是当时戍边的将士在，就是长城守卫长城的将士在长城周边守植下来的，也是作为军粮的一个补充嘛。所以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这个风霜的洗礼，大家到长城里面去游玩的时候，还能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守卫长城的故事。另外一个，跟大家也是提到这个爱国方面的小小的故事，因为在黄花城水长城，其实这段长城又被称为是金汤长城，固若金汤的金汤，因为在这段长城附近的山体上，就是有金汤这样的一个摩崖石刻的。这个石刻非常大，就每个字就是2米的见方，而且是有万历年间的这个题款。因为据说在当时监督修建这段长城的是有一名叫做蔡凯的将军，当然这个将军在历史上是不可查的，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式的。因为耽误工期呢，当时被构陷贪污而处死了，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段长城修建的极为的坚固，而且非常的险峻，整个城砖码放的非常的整齐，质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后来皇帝又题字说是固若金汤，来以此来纪念这位将军。其实大家到这个地方去游玩的话，既可以看到古长城的一个长城入水的雄姿，另外一个还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历史的典故。同时呢，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是也是在打造一个差异型的这种目的地嘛。因为长城景区大家觉得都是到那儿去拍个照，看看长城的这种蜿蜒的走势就可以了，但是他们现在是在探索这个户外公园，户外探险公园。所以在这个景区里面，大家不仅可以看到这个长城本身的一个样貌，还可以在浩明湖上去划皮划艇，在水中来看长城，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对，包括在长城里面还可以进行这个露营，住在长城脚下。 哇， 像这个也对于亲子家庭来说，跟孩子 露营实在是太火了。 没错，这两年是非常火的，包括坝降还有这个定向越野，其实这些都是家长可以孩子们带着孩子们在这个600年的明长城的景区里面可以进行的一些活动。 好，那今天呢，我们成长私房游全家总动员啊，主要是跟大家聊了聊啊，就跟爱国情怀相关的一些景区：延庆古崖居、八达岭夜长城、怀柔黄花城水长城。那下一集呢，我们再换一些啊其他的京郊有趣的地方，再请张博来给我们做介绍。谢谢张博， 谢谢张博，我们下期 见。好，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